遵眾要求啊！咁啊，而家首先呼籲捐款先 ，OK？ 各位咧就睇住我哋個熒幕上邊嚇，我哋有個地址啊，咁你可以寄張支票嚟，抬頭寫啲乜嘢，你哋照抄啦。另外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撳捐錢嘅。咁啊，再講啦，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啊！咁啊，將我哋嘅節目而家馬上 share，OK？ 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講完了嚇，我不想中間插啦。咁咧，即係呢個節目咧，過去兩幾個，過去一年都是會圍繞幾個話題嘅啫。第一就是中美貿易戰，就差不多個禮拜講啦。跟住有個反送中出嚟，或者叫送中出嚟又講啦。咁咧，第三個咧就係咧明日大魚就噏咗五集。OK， 咁啊，其實都。好像都跳不出呢個範圍，都係都係講就係，無論邊個上嚟都好啦，都係近乎呢啲咁嘅話題去講嘅。咁啊，我哋好少講咧，就係呢個社區工作，社區工作叫揼石仔啦，係嘛？咁啊，今晚咧揾到兩個地區工作嘅人士啊上嚟啊，坐喺隔離嗰個咧就係趙恩來啦，佢係工黨嘅社區幹事，亦都係反圍標大聯盟嘅發言人。OK， 咁啊都認識咗好耐啦， 幾年 啦，係啦，冇可能冇咁多。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咧阿陳建琴啊，或者叫Kim Cam 啦嚇，佢咧就係全心同行嘅社區主任。OK， 兩個都係地區工作。咁啊地區工作咧就好少搶到咧 media 嘅即係 coverage 嘅，即係好坦白咁講。我哋啲節目討論都話頭先都係嗰啲咁嘅大 topic 噶啦，咁你咧即係喺新界西一荃灣嗰頭咧，即係蒲咗咁耐啦，即係日日喺度揼啦，即係又不見經傳啦嚇，又咧不求聞達。OK， 今晚啊想請你上嚟傾下，咁到底你哋嗰啲工作係點嘅咧？咁啊即係。都好老土啲啦，先問阿恩來啦嚇，即係你啊做咗都地區工作都好耐啦，即係有啲乜嘢咧？即係驅使你做地區工作咧？其實你即係一表人才，好多嘢可以做啦。地區工作其實有時即係我都戥你哋唔抵啊嘛，做完咧就真係冇咩人冇咩人揾你哋訪問你噶。有啲乜嘢咧嚇？即係 不過其實就係因為就冇大家冇乜。不是很浮面地去到在傳媒啊咁樣出現，但是呢個社會就正正係一班弱勢社群，是需要我哋去到幫手。咁而佢哋你唔幫佢嘅時候，真係呢個世界冇人知道佢哋發生咩事。咁其實正正係呢個原因，咁其實亦都驅使到我哋去到走入個社區啦。咁當然裏邊大家會見到有唔同嘅社會問題出現，咁其實當初我其實一個身份就反圍標大聯盟嘅發言人啦。咁其實講緊2013年嘅時候，咁我哋成立呢個反圍標大聯盟就正正係一班嘅小業主啦。咁其實一路以嚟過去十幾二十年，其實都係俾呢個圍標去到壓迫佢哋有冤無路訴。咁我哋就希望就係我相信一樣嘢嘅，相信一樣嘢叫團結。咁去到揾翻唔同嘅苦主翻嚟，咁去到團結，希望做到啲嘢，改變到呢個社會嘅制度。因為其實一路以嚟，我好記得嘅，就係我當初講緊 講緊都約莫六七年前啦。咁我哋去到做一啲反圍標個案啦，我哋落到一啲地區，落到一啲村，去到討論呢啲反圍標，或者話俾人聽呢個世界係有圍標一樣嘢嘅時候，咁、其實係好多人唔相信一樣嘢會喺二十一世紀嘅香港喺度存在，但係鐵鐵實實就係有一班嘅圍標集團去到用各種嘅合法不合法嘅手法去到壓榨呢班小業主嘅血汗錢，講緊嗰個一個本來值幾萬蚊嘅大維修，即係每一户，咁就可能 mark 價 mark 到去你講翠湖花園三十四萬嘅， 即係攞咗人條老命啦， 攞咗條老命啦，係啦，跟住講緊，其實我哋當其時講緊2013年嗰段時間係講緊每一個單位係要夾幾十萬嘅時候，咁其實大家會覺得求助無門，同埋大家發覺原來我哋去報警，我哋去報廉署，其實都冇人去到幫唔到佢哋，佢哋都唔。他們感覺到求助無門，但是我們知道其實一些這麼高度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他們 是擁有很專業的一些專業團隊，有建築師、有測量師、有律師、等等，甚至乎有些前執法人員在裡面、其實他們就懂得怎樣去到走過法律吧、我們到回頭，我們就希望去到組織不同 的地區的街坊，不同的小業主，希望去到改變這些，因為個問題就是有法律漏洞嘛，怎樣去堵塞這些法律漏洞，讓這些法律漏洞怎樣去到改變個制度嘛，其實跟現在反送中一樣，個問題在個制度上，我哋唔去到改變個制度，係唔能夠解決個問題 嗱，你真係講得啱啦！自從咧阿恩來佢哋咧嚇，加埋阿林卓廷啊，搞呢個反圍標大聯盟之後咧，就香港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嗰啲會啊，通常都冷冷清清嘅喎，係咪10% 先至有效啊？ 而家其實一路以嚟都10% 有效，但係就過去就係點解圍標會咁猖獗咧？就係、因為小業主唔理自己， 係啦，就係唔理啊。 但係簽咗張授權書，又你個法團幫我搞掂啦， 係啦， 你個管理公司幫我搞掂啦。 But not anymore。OK， 即係而家咧啲業主立案法團嗰啲會議咧，就即係咧座無虛席嘅，大家驚咪啊！即係講到錢，大佬尤其是咧進入咗即係15年以後樓齡嗰啲大廈，或者20年樓齡嘅大廈咧，係一定要多多少少喺度整係嘛？咁啊，大家都唔知幾驚啊！嗱，咁啊，社區工作仲有好多面嘅。OK， 陣間先再問你，我問下阿劍琴先啦。喂，你咧就係社工嚟嘅。咁咧就我見你都遊歷好廣，去好多國家行噶啦。咁啊，即係行完之後啊，點解要諗做呢個地區工作咧？我頭先都講過，做地區工作好蝕底喎，做揼石仔喎，啊，即係不為人所知嘅工作。你有啲咩驅使你咧？ 是愛定是責任呢？我自己就其實之前有3年零8個月，其實就不是香港啦，就遊歷世界不同的地方，反而回來不是回來先做，其實我是只不過再次入回去社區，因為其實我出發去遊歷之前呢，其實我自己都是用社工身份或者組織者的身份呢，去在不同區都做一些社區工作咁樣，所以我好明白咧，社區嘅工作真係好似你咁講係揼石仔，同埋係社區工作往往好難咧去吸到傳媒嘅報導眼光，即係似乎好似冇乜亮點去俾傳媒見到。咁但係我覺得社區工作好緊要，我自己點解緊要呢？就是我自己對於民主社會有一個想像，我想像是一個真的民主社會，其實聲音是由下而上去帶來一個改變，由下而上帶來一個改革。而這個所謂下而上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由社區的持份者去告訴當權者啦、在位者知，其實社區需要啲乜嘢？社區覺得社區嘅持份者，佢哋覺得啊個社區要有啲咩啦，有啲咩係覺得要改善啦？甚至乎對於成個體制覺得有啲咩先至係對整個社會嘅未來發展係好啦？等等係由下而上咁樣嘅聲音去向到，但係我會覺得 見到香港的發展咧，係雖然有議會，但是、議會係我哋都係知道是失效的，因為個聲音下而上不到，但是可能都調翻轉咧，反而係往往好多時候好多嘅、政策啦，無論是政治上面嘅定是地區性的，其實就是上頭有啲咩政制啦。咁咧，公布咗啦，咁就用一個通知式嘅方式啊，去到做一啲所謂諮詢又好，或者所謂通報又好，其實社區咧就係、是、哦，原來係咁樣啊，咁就只能夠被動地去表達一啲嘅意見。但係我就可能天真定唔知點，但我對於社會嘅想像就覺得啊，社會會唔會可以真正嘅公民社會會唔會真係當香港人有一個集體公民意識建立咗嘅時候，係由公民去到發起話翻俾在位者知，我哋需要啲乜嘢，係要有啲咩改善。咁而呢一樣嘢咧，係要入區先做到。因為社區，我同意好似欣華咁講啊，社會咧係社區入面係好多唔同嘅小眾去組成，甚至好多唔同嘅個體。每一個人可能背景啊、語言、性別各樣嘢係唔同咯。咁而呢啲聲音係成日都會被忽略。聽不到，我就慣了聽主流聲音嘛，但正正就是要啲啲揼石仔工作，滲入社區去，無論是個別啦，定係小組啦，甚至醖釀個社區氣氛啦，先至可以去凝聚到呢班聲音，令到啲佢哋唔講，然後點樣去引發到佢哋肯講嘅聲音，覺得啊，原來我係社區嘅一份子，我都有權去發聲，咁啊一個一個聲音，然後去儲集翻嚟咁樣咯，咁就 好啦。嗱，你哋做咗做了幾耐啊？即係前前後後做了幾耐？ 你講 地區工作，嗯， 地區哇斷斷續續。我出發前啦，去遊歷出發前就都就唔多嘅，即係唔長嘅，4年左右，3-4年左右。咁、然後 好啦，我想問咧，就係啦，喺依啲地區工作裏邊咧，有你覺得有啲邊件事你係即係個印象深刻嘅咧？嗱，即係你話答，即係地區工作咧。好可能咧係傳媒唔報導，但係佢係重要嘅。有啲嘢就令到你生活好唔方便，令到翻你屋企好掹整嘅，令到你每個月可能要使多啲錢嘅。咁你亦都可能令到你投訴無門嘅。咁有邊件事啊？你係覺得係好深印象啊？原來即係、寫個工作，我落去做咧，做過呢個咁嘅即係主任咧，都係有啲用嘅嚇。你有冇啲乜嘢可以講同我哋即係講講咧？ 是近期定是任 何 whatever 對我嚟講最深刻的一定是嚟自人的故事。我覺得任何嘢咧，係要行得人性，可能都跟我自己讀社工都有關。我哋都是做對人的工作，任何政治、政制、制度、政策背後，其實都是牽涉很多人，影響很多人。對我嚟講，人的故事是最深刻啦。咁所以落區是深刻是我可以分享一些小的片段、我因為、前提是我覺得社區的持份者不只是居住在那裡的人的，包括在裡面任何的人都可以是、例如說我落區我都會喜歡，除了是、路過的街坊去打招呼聊天，我都會去跟可能一些店鋪的小店或者一些店鋪的人聊天、甚至一些在服務那個區的人，包括可能清潔工友、或者清潔工友那些去聊天。我可以分享一些近期啦，近期落區我都會跟一些即街市的工友去傾偈，咁就我去問啊，其實我嚟呢個區係做啲咩㗎？我係社工啊，想睇下有啲乜嘢喺個區度可以同大家一齊行到啦，有啲咩改善啊？咁咧那個片段很短嘅啫，就係、是、個清潔工友其實很快咁，佢截住咗，攞咗我張單張睇咗幾句，其實佢都很疑惑咁，覺得我做。不知點解疑惑，但係轉個頭，其實佢就行開咗之後就翻翻嚟同我講，就講翻話啊，其實邊條路少咗啲垃圾桶啊，令到其實可能就令到一啲店員佢哋就要地鋪嗰啲店員就要抌喺街度，咁佢又要去推好多車仔儲翻啲垃圾，咁又冇咗個垃圾桶，咁又去講下個工作嘅生活環境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片段係好入我心啊，因為我會諗如果冇咗一個地區工作者喺度作一個橋梁去聽到呢啲聲音，可能未必會有人關注到一個清潔工友喺個區入面佢嘅工作環境有冇保障啦。佢喺外判公司底下，其實佢足唔足夠設施啊設備去做佢個工作啦。甚至可能原來政府當局可能收起咗某啲垃圾桶，其實影響佢哋係啲好少嘅事，其實可能冇人會在意到啊咁樣。咁係咯，我會覺得。 社區工作者是要有個角色在入面去網絡不同的持份者聽他們的需要聲音、嗯、所以這個片段我比較深刻、哦、最近的、哦 哦、好了好了喂我想問一下你是恩來、嗯、你兩即都做了這個地區工作即其實在、你們日日做的事包括你做過反圍標、嗯、你做過很多譬如說我即係呢個已經係好多報道㗎啦，關於佢㗎啦。我抄過咧，即係有間電子即係剪報公司咧，過去一年有63条新聞有佢個名啊。唔計嗰啲網上更加唔止啦，就係、是、呢個電子剪報公司咧，63真係唔少㗎啦已經。咁但係咧，香港有成400多个即係區地區啦。如果以行政啦嚇，行政嚟講400多个區咧，即係有啲嘢係報道唔掂。咁我稍微扯開個話題去講講啦。咁我有個朋友咧，就係、是、做選民登記 part-time job 選民登記嘅。咁佢話咧喺今年六月之前咧，咁佢即係企街啦，又係企街啲啦，即係冇乜人睬佢嘅話，成大半個鐘頭先有一個埋嚟嘅，即係簽去填啦，即係聽名啦，身份證號碼幾多號啦嚇。佢話過咗6月9日之後唔同。他是啲人嚟揾，湧埋嚟揾佢啊！湧佢話做到手揮啊！我唔記得咗佢話幾多錢一個月咧，政府工嚟啊， 做分雞啊，係啦， 係做分雞㗎，原來係有花紅嘅。咁啊，建工啊，即係好啦。咁啊，我想問下你哋咧，你哋都係所謂講唔好聽，都係要好多時要企街啦，落街去調查啦。喺佔中唔係佔中， 係反送中。 前後有冇分別咧嚇？啊，即係你大家可以搭下嘴啊。 其實反送中，你講6月9日一個分水嶺啦。係啦。咁其實學之以前咧，就係我哋點樣去揾一啲議題或者揾啲人幫手。但去到接近6月9日嘅時候嘅，咁其實整個社會形勢係不斷改變，係倒翻轉係有人。找你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咁其實呢一個其實我當其時可預示咁，其實整個運動都會有一個氣勢啦。但係當然啦，我6月9日之前冇想像到咗今天仍然喺度抗爭當中啦。咁而同時其實喺6月9日之前啦，咁其實之前嗰一個禮拜其實陸續續係其實我就做一樣嘢嘅，因為我其實我都唔知道幫到個運動幾多，咁就係我就開放我個辦事處啦，幫啲年青人去到做印啲單張啦。咁其實我好深刻嘅一個印象就係、是、我記得應該係6月6日到9日嗰段時間啦。咁我講緊係有一日我係幫咗啲年青人印咗1萬多、2萬張單張， 哇！ 但係第二日已經派曬。 哇咁啊已經即係部機都已經到爆啊！係啊，真係叫到爆。 依家嘅嘢，依家人啦。咁其實當其時係有唔同嘅年青人，其實嗰啲絕大多數都係一啲中學生嘅。 係 佢嚟去到可能有個 file 咁去到，我就幫佢印。印完之後，佢哋自己去到揾自己啲朋友啊，自己可能組織咗一啲 Telegram 嘅 group 啊，咁各自自己去到用自己嘅方法去到唔同嘅。嘅位置去到派單張啦，咁樣去到宣傳叫人6月9日遊行啦。咁其實當其時我已經感覺到嗰個形勢係同以前嘅社會運動好不同，係啦。咁而去到6月9日之後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根本上其實以前就係我哋點樣動員啲人去到參與到社會運動係政黨做主導噶嘛。咁其實到咗最後，咁其實當我哋去到我哋自己一啲我哋工黨啦，自己落去落區去到宣傳一個反送中，其實都唔使宣傳嘅，因為你講緊我哋可能一啲義工團隊有4、5个去到開個街站去到派單張，咁原來其實你開個街站之後，原來其實你舉目四看都已經有唔同嘅年青人用派緊自己印嘅文宣，咁其實整件事其實倒翻轉頭就係、是、其實變咗其實我哋發覺整個社會係改變咗。 你咧啊，你咧啊， 嚴格我都同意係啊，我覺得係個氣氛真係唔同咗。喺我就如果就住反送中呢一樣嘢去落區咧，其實我真係冇恩來咁長時間啦，我都係近月先至去真係。 落落區咁樣，咁但我就會比較翻係我以往去做地區工作，同而家有社會運動嘅氣氛圍底下去做社區工作，真係會唔同。以前真係我哋要去帶議題落個區啦，可能講緊阿反徵費啊、一地兩檢，我哋帶啲議題落去，然後可能我哋要動員啲街坊去組織啲街坊一齊點樣去關注個議題先，然後一齊去做街站去做宣傳，去繼續去動員網絡去收集意見等等。咁但係依家咧，其實我好感動，好開心。我都係喺成個運動係好令我著約，係睇到真正係香港人有依個覺醒，然後自發去做好多嘢。其實亦都係呢一樣嘢去催使我覺得啊，我都好想同香港人行多一步，所以就我都一齊落區去做啦。咁依家多咧係民間已經就住反送中好多，無論係文宣啦，定係佢哋會自發地做一啲嘅街站。咁我自己就會係喺地區的時候，我都會分兩種做法去做的。一種就是在個大環境政治議題上面，我就跟香港人一起看看有什麼我可以配合到，例如有這期要派這個文宣，我反正落街站我就一起幫手派埋啦，這樣就是跟著大家的主導去怎樣去醖釀這個的氣氛啦。咁另一邊其實就係可能民生議題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地區都要仍然要做啦。咁嗰個就仍然可能都會用翻相對所謂傳統方法，定係因為始終都有啲可能街坊係需要透過繼續係我哋帶議題落去傳單張各樣嘢去做嘅咁樣。 怕唔怕面懵懵啊？我真係想問你啊！真係依家你你嘅工作咧就係即係要同好多陌生人甚至未必係友善嘅人接觸喎。佢未。仲有咧，即係如果你係社工 training 咧，通常以前都係有需要嘅人去揾你啦。啊，而家咧就你要 arouse 佢話覺得啊，你依個所謂靚妹講啲嘢都幾有道理喎，即係可以幫喎。會唔會有咁嘅困難咧？過自己心理嗰關啊，即係同啲陌生人交往。 同陌生人交往對我嚟講又真係唔係太困難。係啊，我成日都講笑噶，成日講笑就話，社工嘅專業咧就同警察唔同嘅。我哋嘅專業係喺敵意環境入面，我哋都會堅守崗位嘅，咁樣係啦。咁就係落區真係會嘅，因為落到區一定係有支持聲音，有反對聲音，甚至有人即係當面嚟走嚟企喺我面前鬧話啊，你社工你教壞教啲暴徒出嚟啦，你做咩教啲年輕人講粗口？即係可能講呢啲説話。咁對我嚟講咧。一嚟我就不會驚咗佢哋嘅，我會去少少，我會繼續同佢講啊咁其實你有冇啲咩意見啊？我都會好想聽佢哋嘅聲音。如果佢真係覺得呢一個係抒發嘅渠道，我就一企喺度等你去有空間去聽講啦咁樣。咁但係當然最後都佢哋都會有啲街坊就會走咗去咁。咁所以對我嚟講又唔會，我諗個面皮都可以練翻嚟嘅，係可以練翻嚟，係啊，同埋都係練翻嚟，係啦，唔會越磨越薄㗎，係越磨越厚㗎。 咁即係個氣氛唔同咗啦，咁即係喺你話就幫人印一日已經印萬幾張，萬幾張 哇！匪夷所思嘅， 匪夷所思。喂，其實嗰、那個你覺得咧，這個區議會選舉咧，即係嗰個地區工作啦，我哋必然係拉到區議會選舉嗰度啦。好似話啲選民登記咗咧，就多咗30多萬。咁咧，其實咧，選民登記咗咧，多咗啫。仲有另外一個解讀嘅，就係佢哋對你哋，即係譬如地區工作嘅人士，要求會唔會多咗，同埋高咗啊？我真係好想問。 其實一路以嚟過去幾十年這個區議會又好，或者一啲政團嘅地區工作，其實係我自己覺得會變有一種劣幣驅逐良幣嘅情況。 嚇，點樣劣幣驅逐？即係其實好灰嘅，聽到啲咁嘅説話。 其實好可悲嘅。而家其實有好多人對於區議員嘅印象就係中秋節派月餅啦， 係啦， 派 你 有啲乜嘢想公屋輪快啲去揾區議員啦？ 係。 咁變咗，其實區議員本身個佢係帶唔出佢個真正嘅角色。咁其實一路以嚟，我覺得其實你做地區工作應該係要點樣去鼓勵一個公民參與，點樣去到參與一啲社區嘅規劃。咁其實，但係你而家發覺有好多都區議員啦，可能主要建制派主導啦。咁其實有好多其實好關於民生嘅事情，譬如我屋企對面有笪地要改變土地用途，我本來是住宅的，我改做商業用途，我要起酒店的。 咁其實呢啲或者甚至乎細節，我屋企門口有條馬路，要畫個雙黃線。咁其實呢啲嘢全部都要都會係諮詢個區議員嘅。咁但係區議員有冇同一啲街坊講，聽取佢哋嘅意見，甚至係乎係鼓勵佢哋參與發表意見咧？其實而家其實係冇嘅。有好多時候就係喺等酒店。動工了，起好了，為什麼我前面多了等酒店遮住我屋企？原來其實你之前是有機會去發表意見的嘛，但其實這個角色就是要區議員帶出來的嘛，但是現在其實區議員就大家好像變成了一個蛇齋餅粽的工具，其實到了選舉的時候才會問自己，我家樓下的區議員叫什麼名字，姓什麼，好多時就係咁樣，其實慢慢地區議會就喪失咗佢個功效。當然啦，有某一啲區議，譬如我哋荃灣區議會咁講緊嘅最近呢兩個禮拜嘅熱話，就係區議會原來我哋國慶嘅燈飾，喺區議會度攞咗118萬，跟住國慶嘅活動攞咗425,000。42萬多，咁去到做，但係其實到最後做咗啲咩咧？就係啲燈飾就係攞翻上年嘅燈飾掛翻出嚟咯，係咯。咁其實呢一類或甚至乎有啲過分到嘅，就係根本上就係嗰啲建制派嘅外圍組織去到自己食翻區議會嘅撥款，咁到最後變咗。俾居民一個印象就私相授受咯，就去到宣平時去到攞區議會撥款，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嘢㗎。譬如俾啲公公婆婆做白內障啦，唔使排咁耐啦，去到做檢查牙齒啦、牙科保健啦。咁其實但係就唔見曬呢啲社區服務咯，就係變成一啲高檔嘅蛇齋餅粽咯，去酒店食個自助餐咯。其實呢啲對於個社區有冇幫助呢？ 咁啊，梗係不及咧白內障咯，你唔使排隊排咯，即係佢 contract 俾私家醫生做啊嘛。好似20,000蚊嘅兩隻眼，好似20,000蚊。如果你排公立醫院咧，即係排醫管局有排排噶。嗱，咁啊嚟到呢度咧，我哋休息陣。咁啊，休息之前咧就再提聲啦嚇，各位。有錢捐錢，有力出力 ，OK？ 捐點樣捐法？你一睇我哋 YouTube 直播就知道啦。咁啊，埋睇下我哋下邊啦，咁就打咗出嚟啦。我哋嗰、那個啊，咁你嗰、那個我哋嘅地址啊，打埋出嚟啦。同埋我哋如果你寫支票嚟嘅時候，我哋嗰個抬頭係點樣寫，依度都係好清楚噶啦。咁啊。同埋 share 我哋節目啊，喺 YouTube 度唔好等做完節目先 share， 而家就 share 喺 YouTube 或者咧係嗰個 Facebook。咁我哋唞陣先，翻嚟再同兩位咧年青嘅啊揼石仔嘅朋友傾過。Thank you.